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继续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风清气爽，暖阳高照，最高气温预计可以上升到19摄氏度左右，或者是在略高一些，天气比较暖和，适宜开窗通风和晒太阳。不过由于现阶段的晴天情况下，白天的紫外线仍会达到强的级别，建议晒太阳的时间不可以太长，以免在不知不觉当中被紫外线所伤害。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介绍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17到13摄氏度。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高压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条件等级是1到2级，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指数预报。明天10月24号白天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能见度不错，风力比较小，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2，适宜观赏红叶。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要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生命的跳转：当癌症遇上心理学》。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纳辉。纳辉你好。 你好红九。 刚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啊，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都咯噔一声，说诶，那今天这一期节目是不是有一点点沉重。但是呢，当我看到纳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轻松，而且呢也非常的乐观，步态非常的轻盈，把自己之前的患病的经历，然后呢包括自己与癌症斗争的过程点点滴滴的记录下来。最难能可贵的是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把它进行了另外一个视角的解读。所以呢，我其实看这本书，一方面是看到了纳辉整个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了他对于心理学的理解，包括他会帮助很多患病或者是未患病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反正我自己在看完之后是获益匪浅。 谢谢。 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在每一段的开始啊，都会有一些提纲挈领的话啊，也是您通过研究心理学，包括一些名人的话，就是指引着我们像灯塔一样去前进啊。你看一上来呢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癌症是位老师，他是一位教会我们认清生命真谛的老师，让我们彻底认清生活的真相后，更懂得生命的意义。跟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的是哈，您是把癌症当成了老师，而不是说我把它当成了病魔，我要打败它，我要对抗它，这个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书籍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实际上 其实在我说句实在话，在最开始得到，因为我是糊里糊涂做的手术，手术的过了两天以后我才知道得的癌症。那个时候其实人是很脆弱的，确实也是想过死了算了，因为媒体上到处都在说绝症这个词。那么我后面经历了几个小的事情，一个是我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照顾我在病房里面，然后我有一天一个学生进来跟我说，他说姐啊，您可真赚了，您就得了这么个小病 哦， 然后全班同学都来伺候您，对亲姐也不过如此。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对啊，我不过是个小病，只不过这个小病的名字叫癌症。 哎，他这个视角还是真是挺奇特哈。 对对对，其实我的学生他们其实只是为了开解我，然后但是我听完这个词以后对我是鼓励，但是当时我听到更多的词可能是绝症，那个是，所以这次我也是恳请，就是说呼吁媒体哈，以后再提癌症不要提绝症，因为在万事万物都有能量嘛，它对人的身体心里面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词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在跟老外的这个我在加拿大做的这个放化疗嘛， 对， 治疗当中，我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排在我前面，她穿着一身翠绿色的套装，穿着高跟鞋，然后化着妆，推着轮椅。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来看病的，他是来逛商场的。然后我们周围的那些到化疗室的时候，没有人哭，没有人悲痛，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然后有个德国老奶奶跟我说，我都得三回了，癌症不是绝症。他们的这种语言其实是鼓励了我，但是实际上在我这个过程中，我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说，包括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感激癌症。他说他你要感激他，我每天练习但我感激不了他。直到走过这一切之后，我现在翻回头来看，就是我老说我用一生活出了不一样的两辈子，我发现当你换个视角去看，而且真的是走过这一程之后，我觉得啊，他确实是一个礼物，而且是个老师，是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用一生活出不一样的两辈子。 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也看到了有人在推荐序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本书最触动我心弦的是书中有一段关于治疗结束仪式的描写啊，乳腺癌病患在加拿大完成化疗所有疗程的那一刻，医院会请病患自己摇响铃铛或者是按下喇叭，在场的所有医生护士和病友们为他热烈鼓掌，给他们一个充满热情和祝福的拥抱，这种令人兴奋和感动的仪式真的是非常的必要。他说每次在医院门诊接受化疗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或两个最后一次接受化疗的病友，看到他们脸上难以抑制的兴奋啊，就是听到他们离开时低声的碎碎念啊，我自由了，我解放了，我周游全世界，这样的豪言壮语，他觉着好像是完成了生命的一次升华。这个仪式哈，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 是， 你经历过这个仪式吗？ 对啊，就是因为在加拿大，我是这个体会嘛。我就说我刚开始去化疗室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的，不像在治病，病人、医生、病患之间是非常的很开心的，就像一家人在那聊天，虽然是输着液在做着化疗，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偶尔会听见有人鼓掌，有人就是摇那个铃铛，它是挂在这个化疗室门外，也是一个铜铃。然后我做完的最后一天呢，我走出去的时候，哎呦，我就觉得真的是解放了。当我摇向那个铃铛的时候，我觉得响彻云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老外护士就冲过来了，他说我能给你个拥抱吗？我当时就想，我跟人家素不相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希望拥抱了。然后那些就是真的就是索要拥抱的那些护士，当我摇完铃的时候，跟他们每个人拥抱，然后病房里面所有的人都鼓掌。其实每一个离开化疗室的人，就做完最后一次化疗，都是这个仪式。放疗是摁喇叭，然后我走的时候也是大家鼓掌，各种啊，你就觉得真的是自由了，然后而且会觉得特别有温暖，就是大家都在一起，一直陪着你那种力量感，就而且自己当时我就觉得像一个闪亮的明星一样 啊， 不是一个好像经历苦难的那种状况，而是说 也许是你人生的一次跳转，然后是人生的一次重新站起来的一个舞台式的那种的明星，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说转念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书中我也看到了一组数据哈，我第一次看到这组数据，我还挺惊讶的哈。我先念给大家，他说现今社会呢，癌症在全球扩增的速度和流行之广啊，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面对癌症而恐慌。2017年中国城市癌症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从0到85岁累计发生患癌风险是35%，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30%的患癌风险。那从全球来看呢，日本2016年底在癌症对策基本法中毫不隐瞒地宣布啊，日本率先进入每2个人中就有1个人一生中会患上癌症的时代。那官方数据也显示，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有50%以上的人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癌症啊，就这个数据哈、啊，我相信你在没有得之前啊，也应该不知道吧？ 对， 是吧？ 之前肯定。我就觉得哈，我们总是年轻的人总是单纯的会认为只有老了才会生病。 对。 但真的当疾病来了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突然天下了雨，突然断了电，说来就来，可以毫无征兆。然后等真的疾病来了以后，你就必须得去面对它，然后就会去，更多的去愿意去了解吧。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对我来说心里面可能也就释然了很多，并不是原来的用那种绝症来恐惧嘛，其实现在就没有那么恐惧这个数据。而且在就像我刚才跟您提到的，像我化疗隔壁的那个德国老奶奶，她已经得了3回了，老外就老跟我说癌症不是世界末日啊，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害怕，对吧？他其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几率，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说嗨，反正就是个小病嘛，把它当成感冒，或者把它当成其他的一种疾病，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它。 对，然后我其实有我现在的走过来这个过程之后，我对疾病，我对这个癌症的看法哈，我也是想说一说我的观点。 好， 我觉得我不喜欢，现在特别不喜欢别人叫我癌症幸存者。其实我就是一个癌症经历者。幸存者这个词不是一个闪耀的光环挂在我脑袋上，而是一个标签贴在我身上，让我时时刻刻地提醒着我自己曾经得过重大疾病以及这个疾病背后的一种恐惧。但我其实觉得我就是一个癌症经历者，就像很多人经历了高考失败、失恋、失去工作或者失去家人，我相信他这些重大事件一定会对奋力拼搏的人是一种打击，但他一定不是世界末日。 对， 我们经历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困难。所以在我看来，人生经历就是最大的财富了，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换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书中我发现你其实也有一些思考哈，有一些反思。我通过书来了解您的经历，其实您之前呢是中国500强企业的市场部负责人，也有好多年的高中物理教学经验，应该说一路走来都非常的优秀。书中写序的朋友也提到了说，最不相信就是得癌症的可能就是你，而且最不希望的可能也是你。就觉得这么一个乐观，这么一个好人，说为什么会得癌症呢？我也看到在序中你提到了哈，说这个癌症的发作至少要5到10年，那只能说过去我过得并不快乐。这个是你在得了癌症之后才反思的吗？因为看您的履历啊，一点看不出来说您不快乐，对吧？因为很成功啊，对吧？这一点的话你是怎么想通的？你回想的话真的是不快乐吗？ 是啊，我从小就是一路顺风顺水，因为我是北京人嘛，然后父母为我的人生铺平了所有的道路，我是一路保送上的大学，然后又 尖子生啊，那是。 对，然后又当的老师，毕业回校当的老师，然后3年就去了外企，一直就是小资的那种生活，所以在我的前半生里，困难这两个字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的字典里。但是生活当中 肯定会，不管是家庭啊工作，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其实我从关注心理学，我关注心理学，我从十几年前就在关注心理学， 对他感兴趣是吧？ 对，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困难和问题，我解决不了，所以在一些机缘的巧合情况下，我就认识了各种不同门派的心理学的老师。在那个，我其实我已经经历了十几年去，因为有困难去找老师去学习，然后就自我的这种察觉，自我去看，当我真正得了病以后，因为我其实我一直在研究身体和心理的疾病的关系， 就是在你发现这个之前， 在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在研究这件事情，我学的是背诊，就是我们通过后背，因为人体是一本书，它是我们一个生命的记录者，是心灵的自传。中医心理学就能够知道你这个人的身体、情绪、家庭关系，这些都能知道。我一直就在研究身体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自己在学习这一部分东西。但是真正当我得了病以后，我发现这是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对我这个学习成果的一个考验。而我再回过头来看，哦，确实是。因为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当我生了病以后，第一时间就我发现我这个种物变了性了，它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见它了，一年以后变的性，变性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做自我催眠了，我就去问这个种物，你为什么，你怎么了，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知道答案了，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它是我过去的一些事件经历所积累出来的，沉淀出来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些事情，那我就知道真的是我其实这么多年是一些压抑的东西不知道。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在讲冰山理论，就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你，你好帅呀，他好漂亮，他今天精神真好，你看到的只是意识层面的5%，其实每个人心底下都一个95%的冰山，甚至自己都不觉察。 哦，你这么一说其实就明白了。 对，所以很多 的表象， 对，所以那些问题只有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或者真的有重大疾病的时候，你去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答案才会慢慢的从心底浮出来。你发现，哦，过去原来我是这样子对待我自己啊，我原来是这样的压抑啊，原来我一直在讨好别人啊，原来我的笑容是另外的一种表达呀。 因为书中其实描写的更为详细哈，一层一层的。其实，这里面也讲到了，关于身体啊，会说话这个层面的东西。说其实，乳房这块出现了问题，背后的心理原因是拒绝给自己营养，把其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过度关爱别人，过度保护别人，过度忍受。身体呈现出这么多问题，可是自己却没有听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前呢，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哎，我之前其实也是跟一位心理学家聊天哈，他讲了一个观点，就是癌症性格哈，说有一些看起来特别好的人，就对谁都非常 nice 的那种人，反而是比较容易得癌症的，就是他可能对谁都挺好，但是对自己不好。所以我看你这段文字的话，似乎觉着有异曲同工之处。 是，当我走过这一切的时候，就我后面也提到了我的养成习惯，比如说爱自己。我不会。我当我想爱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就不会。这么多年我都是对别人好，唯独把自己给丢了。这个我觉得，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对癌症有一些负面评价啊，得癌症病人的负面评价，其实我在我看来，得癌症的这些病人，在我周围的人哈，都是那种为别人可能付出很多，唯独是把自己丢了的那种人。 哦， 对， 明白。 对， 而且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愿意去求助啊，他不愿意去跟别人倾诉， 对， 不愿意去说啊，我也很累啊。 你知道有一个意思，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当我生病以后，我发现我从来不会请求别人帮助，我这么多年都是只会帮助别人，就是付出型人格。我现在真的生病了，我需要别人帮助，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说不出口，这件事我就没学过。然后直到我昨天搞那个活，我去请我的那个心理学的那个老师参加我的活动，然后我 我第一时间请他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说：“没事儿，我把别的病人调整，我来参加。”我当时特别感动，我说：“我无以回报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接受就是一种美德，你接受我的帮助本身就是给予，是你允许我帮助你，是你允许我对你好，我才能帮助你，我才能对你好。”然后我觉得这话说得很美，但过去我是理解不了这个层面的，我只会帮别人。 没错，所以我看书中的这一段描写啊，我其实还挺动容的。你看，我读一下你的原来的文字哈，说当我不自主地说出很多心里话之后，我看到那个小杰杰就像一个小姑娘在哭泣，她好小好可怜，她希望能融化在我身体里，因为她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她只是通过她的变化来引起我的注意，引起我的思考，她是在用她自己的身体来保护我，帮助我，我要感谢她的存在，感谢我自己的这份觉知。这是你对那个癌细胞说的。 这个当时就是我第一时间做自我催眠嘛，我对那个种物、 啊、 我当时不知道它是什么性质，我只知道它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要想知道它想告诉我什么，我到底怎么了、所以我去问它、其实现在我看癌，在中医心理学我们也会经常说，其实癌症癌细胞它的顽强就犹如我们的自己的品质，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不是来要我们命的、它只是想跟我们融为一体，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对， 它想让它成为我们，或者我们成为它，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要理解的是疾病的背后所传递的那种信息。 但是这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就是真正手术的时候谁不害怕？说实话，你就是学过再多的心理学，你是再是什么样的大师，我觉得也会害怕。 说句实在话，你想我本身之前就一直在学习这些东西、而且我整个的长程过程中有各种心理学的大咖和医生在支持我、第一时间他们去我家看我，去医院看我，飞到加拿大去看我，然后各种的这种支持，包括远程的支持，其实真的都是我走完连做完手术放化疗以后到今天我才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出来去面对大家，去来分享这种经验。所以我一直觉得疾病这个东西给人带来的不是身体上的你能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伤痛，其实重大疾病它对人的是身心层面的重创，治疗只是阶段性成果，但是身心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需要至少2到3年，3到5年的一个长情的陪伴，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就是说我希望咱们国家社会能够尽快的构建起这种就是重大疾病吧，病人家属以及病人整个的这样一个互助和自助的一个体系，帮助大家能够渡过难关。因为病人家属其实也是迷茫的， 对，不知道怎么办。 病人本身这个疾病在心理学的意义就是我要爱，因为我都病了，你爱我吧，你来看看我，再加上身体上的伤痛，他就很容易发脾气嘛。但是病人家属他什么都不懂，他不知道，他也不会办，所以实际上这个在国外他是有这个心理支持的，要对家庭介入的。 对， 他需要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去帮助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去度过这个难关，而且这个难关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三年，可能是这样一个长程。 因为第一步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啊非常的迷茫，一个是不知道找谁，就是心理上不知道如何去度过啊，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我看其实你也走了弯路了。 对呀、 也走过一段弯路。 对呀、 对吧，因为你本身很强，而且学过心理学尚且如此，那对于普通的这种大家呢，是吧，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帮助哈。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生命的跳转，当癌症遇上心理学，我们也请到了作者纳辉跟大家一起来聊啊，用一生活出不一样的两辈子，稍后我们会继续跟朋友们分享他的经历以及他的感悟。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 总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红酒跟大家推荐一本书《生命的跳转》，当癌症遇上心理学，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纳辉。纳辉你好。 你好红酒。 我发现在患病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像你所说的，他是老师，他帮你其实也解决了很多心理上的疙瘩，甚至是帮你想明白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啊，我看到亲情的这一个板块啊，我还挺受感动。你看啊，就是我读一读这一段哈，说我哆哆嗦嗦走出检查室，腿开始有些发软，回到爸妈家，我不敢告诉他们结果，但我知道我肯定要手术，不能带孩子回加拿大上学。情急之下，老妈毅然决定立即买票，次日一早带我儿子回加拿大。在那一刻呀，老妈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作为一个75岁的老人，将要面对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国度，抚养一个未成年的会遇到巨大困难啊！那时候的带孩子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说这一刻我知道什么叫亲人，什么是父母，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只有父母会无条件的伸出援手。其实我看到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呢是要证明给他们看，说我是可以的，我是你们心中那个非常优秀的女儿。 是 啊，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劝我我也不听啊，我就要按照我自己的路去走。 我的故事是这样，因为我一路上都，我刚才说过了，父母为我的人生铺平了所有你能想过的道路，工作、生活，甚至婚姻、家庭，所有的东西。但实际上当我 去了加拿大以后，或者在这个最近这些年吧，我突然想活出我自己的这一部分来。 嗯， 因为我一直是被安排的一种生活。 嗯， 我爸妈就说你的这个青春期来的迟，有点太迟了。 叛逆期哈。 对，叛逆期。 嗯， 就是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怎么都是被安排的生活啊？不行，我就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嗯， 但是父母是不理解的，而且中国的家庭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不会去鼓励孩子，都是说。老夸你你就飘飘然了，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打击型教育。 打击型教育、对，所以我们没有被父母认可的那一部分，所以很多很多的孩子，不光是我，很多很多的人都是一生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给父母看我可以的。 嗯， 我可以成为你们的骄傲。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哈。应该说之前跟爸爸从内心上是有隔阂的，因为我看到有一张说我和爸爸的和解啊，也是对父爱的一个重读。说平日里啊都是老妈做饭，因为老妈不是去加拿大帮你照顾孩子了吗？只有老爸来照顾你了。说他居然试着给我蒸发糕，炒各种菜肴。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学的，他说没做过，顶多就是吃你妈做的。但这个时候其实你是看到了他的爱，对吧？ 对。 说那个时候每天你们俩父女俩啊都出去买菜啊遛弯啊，一般走几十米，那时候你身体比较虚嘛，都要休息。过去急脾气的老爸不见了，总说哎累了就歇会儿，咱不急不急，走着走着渴了就走进家超市啊，你想买瓶果汁，老爸就说想喝咱就买。想吃味多美的蓬松大面包了啊，一看价格20元一个觉得贵啊，这个老爸说想吃啥别问价。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你可以耍赖了啊，其实又回到孩子最小的那个婴儿的本真的状态，也算是孩提时代的一个补偿跟满足吧。 是 啊，就那个时候其实我看起来倒是一个挺幸福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 啊。 嗯，就是当我爸爸知道我得癌症的时候，我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闺女我可以把房子卖了供你治那个供你治病，如果要是能把老爸这个命换了，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你的命。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好感动。 嗯， 后来我在加拿大的放化疗期间，包括去年我康复之后，其实我自己是连饭都做不了的。 嗯， 都是我父母都快80了。 嗯， 他们飞过去去照顾我。 嗯， 但是之前呢，你会觉得父母的爱。我会觉得父母的爱可能都是有条件的， 嗯， 中国人也不表达嘛， 不表达，说实话就是不表达， 对， 这么多年他也不会表达。 对，我到去了加拿大以后，我们去拥抱，我们有一刻去老外之间都拥抱，我就、老外说你们中国人不拥抱吗？我说我们不拥抱。 哎，你像我跟我爸从来没抱过。 对呀、 我印象当中，也许他小时候抱过我啊，肯定是抱过我的哈、长大了没记着。 老外就说。你们不拥抱，你们不压抑吗？你们怎么表达爱？我说我们就是买点好吃的，做点饭，干点活就好了，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表达方式。 回家女儿做饭是吧？是这个概念， 对吧？对啊，过年了给家人，对，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所以很不会，大家会去说这样去，大家之间彼此理解、彼此感动的这些话。但真正在生命的那一刻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危难的时候，我听到的其实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语言。 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对， 其实就够了。 对，其实那就是无条件的父爱。 嗯， 只是我们平时作为孩子或者在生活当中彼此之间不知道啊、不觉知、或者是、想法的不认同等等。 会为他蒙上了一层纱，我觉得。 对，其实希望这个拥抱还有这样的话语来得早一些。 是 吧，我们更希望来得早一些、 所以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有点见谁就抱谁，大家有时候觉得也不习惯，说你怎么见谁？就是我特别愿意表达了，我现在回来就我就觉得我变得很开放了、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拥抱是很温暖的，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很温暖的，不要压抑自己的内心哈。 对， 回过头来，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你自己非常强硬的观点哈，比方说，你说作为一个癌症的亲历者呀。呼吁不要再以爱的名义对癌症病人隐瞒病情，说如果你自己生病了，你希望被隐瞒吗？你愿意让别人为你的人生负责吗？ 说请站在生命负责的高度上，把人生的选择权留给病人自己。我觉得到了现在依然是，尤其是对老人啊，依然是有很多人是不愿意说的。 是， 其实你是觉得反对这样啊？ 对啊，因为我书里边也提到了，我是2014年到了加拿大之后，就认识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是乳腺癌。当时我们是在讨论生病就是有没有知情权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医生要告诉我们本人，不能告诉病人家属。说因为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做主的，别人谁也替我不了做不了主。那时候我对这话是一个只是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声音吧。等我真的得了病以后，我发现因为我是颠沛流离的心，我之前在中国所有的检查，他们各种医院给的我不同的答案。然后呢，我做穿刺，我书中也提过，穿刺对个体而言就叫100%，但是我的穿刺没有穿到那个癌细胞，所以我的手术就是糊里糊涂的手术。手术之前说是小手术，上了手术台活检发现是有问题，然后再继续扩大手术。然后做完手术之后，没有人告诉我。过了2天3天，我不能出院。他们才告诉我。其实是我的朋友，他们怕我担心，也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颗颠沛流离的心。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一路起起伏伏，就像一个考试一样，天天都在考验我，还不如长痛短痛。你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好了，你就是这样，你终究你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这个责任交给我了，那我就知道人生来讲都是无常的。只有一件事有常，就是死亡。它一定是大家的最终结果。那既然我觉得得重大疾病的好处，就让我们知道了人生生命的有限性。我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去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那我就知道了，早一个决定我要对我的后半生负责任了。之前我可能没有为我负那么多责任，现在我要负责任，这个权利我不能给别人。 这个说得很对。其实你在那几天这种担心的过程当中啊，他反而其实我觉得伤害更大， 摧残，折磨， 对，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 了，你来一个痛快的呗， 对，是就是那样。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能力去解决呢？ 而且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变劫难为法宝的能力， 人有求生的欲望， 人在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都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心理建设，而且都能找到一条方法，找到一条路，让自己能活下去。而不是我们看到的和以为的别人会很脆弱。人人都比你想象的坚强。你今天看见我，你说哎呀，你真棒，你都能战胜这个疾病。说句不好听的话，换了别人也一样的，因为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你当你接受的那一天起，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 正像你书中所说的，说癌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它也是很脆弱的，它怕人体的阳气。因为这里面我看到你啊，涉猎挺广啊，对这个中医也有所研究哈。说阳气是人体自身的功能和免疫力，运动是能够让身体增加阳气，让运动运化加快啊。所以呢，这个癌症病人必须要运动啊，这当然不能过量的运动啊，以免伤了气血。根据自己的体会啊，要想减少产生垃圾啊，思想是第一步，最难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所以呢，癌症康复的关键点，我看你也总结了一下哈，说降服自己的心，学着从爱入手，每天坚持练习，坚持锻炼，啊，这个其实有两层含义啊，一个是身体，还有一个是就像你说内心的建设。其实咱们经常说身体肌肉是需要练习，其实内心的那个肌肉也需要练习。 是的，你说的特别的对，不光是内心的肌肉，其实还有一个头脑的训练。就是我后面提到的，在化疗的21天当中，重新养成习惯，新的习惯。就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路易斯海他就说，如果我们手术清除的只是癌组织，我们还要在这个同时把制造你思想产生癌症的这个根源清除掉，癌症才能不复发，才能不会再来。 所以我当时知道我得癌症以后，我就在想，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改变过去，要么等死。 嗯， 换句话说，要么活着，要么死。可是你活就要跟活的过去活的不一样。 对，就像你说的那个，用一生活出不一样的两辈子嘛。 对， 又重新活了一遍。 对，但是你在重新活的这个过程中，你所有的旧的习惯去除其实是难的， 嗯， 新的习惯的养成也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我们的大脑已经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被我们的环境所有的行为习惯给训练过了， 嗯， 你要想把它训练回变成另外一个方式， 嗯， 它也是要训练的， 嗯， 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心性和头脑， 嗯，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两部分都是要训练的。 对，其实这里面也非常有建设性的哈，在这个下篇里康复里面你提到了七个习惯。你看第一个习惯就是要爱自己，当然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书哈。第二个习惯冥想啊，冥想这个我要说一句啊，这样你说的以前你第一件事醒了之后就看手机， 嗯， 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 嗯， 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 下直播第一件事看手机，有没有人找我，有没有什么事儿，有没有什么工作要处理， 对， 对吧？我发现你现在就已经变了这个习惯了。 是的。 现在你第一件事干什么？ 冥想。 冥想。 打坐。 嗯。想什么？ 我最开始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是说每天给自己头脑洗个澡。 嗯。 就是我会想啊，今天一天很美，然后宇宙万物都在帮助我，支持我，爱护我，我的身体很健康，然后我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强壮。这是开始的一种， 嗯， 其实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在给头脑做训练。 嗯， 我会用一些积极正向的词去替代，因为冥想有很多很多种嘛。 对， 我只是选了一种我当时觉得对我自己，因为我最难受嘛，我需要一些东西去让我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嗯， 那我现在就是那真的就是打坐了嘛。 嗯， 就是冥想，但时间不会很长，我一般可能也就十分钟二十分钟。 嗯， 一天会有一个基本上固定的时间吧，会做一些， 嗯， 让自己其实就是安静下来，自己和自己待一会儿的时间。 嗯， 这个其实很重要，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什么时候都别把自己丢了。 对对对， 主要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作用。 嗯 嗯， 第三个习惯用快乐填满自己啊，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听听相声啊，是吧？你可以看一看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啊，是吧？ 对，因为我的那个生活当中很难有人逗我乐了，那个地方没有人嘛， 嗯， 所以我就把中国所有的娱乐节目都看了一遍，就像我当年研究媒体一样。因为我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希望每天都能给自己一个开怀大笑的机会，不论什么形式，你一定要自己学着能找乐。嗯， 哎，你这个其实给这个娱乐产业啊是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他们存在的理由。 对对对， 是吧？ 因为我过去从来不看，因为我觉得那些说起 时间 浪费时间，因为我是一直一个按部就班非常规律非常这样往前走的一个人嘛。 嗯， 我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但真的当我生病以后，我说我想快乐，我发现不会，没学过。 嗯， 觉得这一课得补啊。 嗯， 那我就先从听这些东西让自己乐起来开始。 对对 对对对。 然后第四个是融入大自然啊，因为大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太久了， 嗯， 这个可能在加拿大那边比较好实现啊。 对对对， 因为好山好水嘛， 是好寂寞。 然后品味美食，当然也并不是说非让你每天吃那么多，它不是这个概念啊。 不是不是，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在化疗期间呢，第一天的时候我吃不下饭， 嗯， 我特别饿，四点钟就醒了。然后呢，但是我等我下去吃，下楼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恶心。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就说：“他说妈妈，你不要去看这个食物，我给你戴一个眼罩。”他就把飞机上的那个眼罩给我了。他说：“你戴着眼罩，我给你放上轻松的音乐，你去感觉，你用内心和你的味觉感觉这个食物。”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个食物真的，它是我能感觉到这个食物的能量。它能带给我，就是我对食物是感谢的， 嗯， 是它给了我营养， 嗯， 我才能让自己变得健康起来。 嗯， 那是我第一次闭着眼睛去吃饭， 哦， 我去感受那个食物。然后后来呢，因为化疗期间一天什么都干不了，你连走路走三五步我就得坐那儿了，就都没有什么其他的业余活动。 嗯， 最重要的事就是吃饭。 嗯， 所以我每天是在我们家吃饭吃的时间最长的。 我一般至少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就坐那儿品这个美食。 嗯， 然后我突然发现，过去我们吃饭上班的时间，五分钟赶快吃，我要去录节目。 嗯， 啊，十分钟我要开个会。 啊，你以前也吃饭很快那种是吧？ 对，因为在外企嘛，工作节奏都很快嘛， 嗯， 对吧？然后现在就不。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慢慢的去品味这个美食，因为它是我们每一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 每一个人都必须得经过这一关呢。 每一个人都要的，因为没有这个食物，你身体是需要它来补充能量的。 嗯， 但是我们往往去忽略了它，可能我去吃个快餐，我去叫个外卖就好了。我们过去中国人讲要你要去品这个东西啊， 嗯， 对吧？色香味俱全，中国人最讲食物的，最讲这个饮食的。 嗯， 但是我们反而是这一块没有时间了，太忙了， 嗯， 啊，各种理由。 没错，没错。 所以你很难去感谢这个食物带给你的这些东西。嗯， 哎，我刚才注意到你又提到了你的儿子哈，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挺神的。他多大了？ 他今年16岁。 16岁也不大呀， 嗯， 怎么他有时候就像你的这个心灵小导师一样？ 是的。 比方说你在哭的时候，他说出那些话，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很惊讶， 是 我感觉像一个长者在教育你一样，对吧？还给你指点一步一步该怎么样的做。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个孩子，这又说到教育部分了。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天使。 嗯， 我儿子小的时候他老生病。我就很焦虑，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儿子之所以他来到我们家，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妈妈可以帮助他度过难关。 嗯， 然后等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很多的家长都在说，啊，你看我为了孩子放弃了我国内的生活，我都是为了你我才出的国。我就老说，对不起，你的孩子承担不了你的压力。 对对对， 承担不了你所有的期望。 嗯，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不是我在陪他， 嗯， 而是他在陪我， 嗯， 他让我换了一个世界，重新体会一个新的世界，是他在陪我，所以我对我儿子就是无限的感激。 嗯， 他包括你可以从书里看到，最开始也是他向我推荐了一些视频， 对，我看到了 一些事情。 嗯， 我经常会跟他聊天嘛，一聊聊的，他们老说你看青春期的孩子跟妈妈不交流。 嗯， 反而我们俩交流很多。他有时候说：“你看，你今天跟我说了一个多小时，我都成你垃圾桶了。我是你心理咨询师。 ”行，他从小就接触心理学，这很强大，我觉得。 对对对，他很逗的。他那个要升大学嘛，要选校。然后呢，他说最早他要学建筑，然后最近自从我生病以后， 嗯， 他说我要学心理学。我说为什么？嗯，他说妈妈，因为加拿大这种。在异国他乡吧，应该这样讲，越来越多的孩子抑郁自杀倾向，在我们的新人区里面的华人的孩子就非常多呀。 21世纪的黑死病嘛。 而且呢，我们那边没有人能说普通话的心理医生，我们都是老外，那你心理必须得是这个母语嘛，这种交流。然后我儿子就说：“妈，我要学心理学，我要考多大心理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因为哪天我想不开了我再自杀，我得找到一个自己帮助自己的办法。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说等将来我要再学好了，我能帮助自己了，我再给周围的这些华人的朋友，我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咨询。 嗯， 我说好，挺好的。 很棒很棒啊。其实就怕孩子不知道想干什么。 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开心，就是他自己想干什么，这就非常重要啊。 是的是的。 初中呢也有一些指导啊，你看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你没有得病。但是有时候你觉得不快乐，就是你冰山下那95%，你自己其实有时候是能感受到的，尤其是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你这里面整理了一些问题哈，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整理出来的哈。他说，大家听众朋友可以听一听哈，问自己一些问题啊，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觉得放松吗？你今天高兴吗？如果你感受到难受，是什么事儿伤害了你呢？问问自己，我能否享受生活的乐趣？我是否在抗拒乐趣，不让身体享受乐趣呢？那如果你是得了癌症，你觉得癌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你的生活？你觉得需要做这些改变吗？如果需要，做怎样的改变？列出你10个最好与10个最差的特征，就是反正你要找不到差的特征，就列自己的优点呗。用几天碎片的时间来记录下自己，当然这些问题我相信你可能也都问过自己哈。 嗯， 问完自己之后，会马上找到答案吗？ 是这样，其实我问的这些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当时写这部分的时候是为了这个心理重建，就是真正的治疗结束之后，人需要心理重建的时候，需要真的走上社会了，那你必须要去面对你自己，你要知道你现在的问题，你的生活需要怎么去调整哈。这个时候我写的这问题有很多，我在做的时候一般会是一定是先让自己放松安静下来，然后去问自己，有的时候有答案，有的时候没有答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想自己问问自己身体一个问题，比如说哎，你今天比如你的肩膀很疼啊，你就今天要去遛弯了，你说好，我今天肩膀为什么疼，问问自己，然后就放在一边了，然后你就去遛弯，可能你散步的过程中自然有一个答案就会从脑子里出来。 哦， 换句话说，人在放松的时候，在安静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有答案的。 它算是潜意识吗？ 都是潜意识的东西，只不过我们平时被意识层面的东西都给盖住了。为什么我说要独处，要冥想、散步、放松，这些方法都能够让你把内心的东西发出来，然后你对自己能够更了解，那都是有答案的。 对，心理学上呢也有一些奇迹在你身上发生哈。你这里面写到了说，原来疾病是一种诉说啊，背后都有一个未完成的事件。这里面举到了比方说头晕呢，我看小时候还有偏头疼哈，很长时间偏头疼。 对，我是14岁开始偏头疼的。然后当时医生就查不出什么毛病来。 好多偏头疼都查不出毛病 来。对，然后后来医生给我一个药，是国外的一种进口药，但是告诉我副作用特别大啊，我就没吃。有的人说，医生说你是不是更年期以后就好了？那你就一直疼呗。一到重大事件或者是有点什么事儿着急上火就头疼。然后直到有一天，也是我做电视节目有一次，然后我那天头疼，嘉宾就突然握着我的手。他是一个外企的高管，他就握着我的手，他说，你想一想你头疼的时候有个什么事儿发生了。然后一下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个事儿，那时候对心理学一点概念都没有。然后他一问我，我这个事件就跳出来了。这事儿又放在一边了，直到又过了差不多几年以后，我连续疼了2天头疼，都起不来炕的那种疼。然后正好那天我去带儿子去上课，那个老师是个心理老师，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做个催眠吧。10分钟，他让我去看那个头疼。然后我就开始嚎啕大哭。他就说你想说什么，我说我委屈，我就是委屈，然后一直在哭，他就一直在用一些方法处理。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疼过。所以在心理学，就刚才我一直在讲中医心理学，我们老在说这句话，就是其实所有的疾病疼痛，包括您最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乳腺或者不管是什么，它很多时候都能够找到它的心理的相对应的那一部分。我们说疾病是很多是未完成的事件，就是过去的一些事儿没有处理掉，包括我们在背诊上也是摸到的那些条索，他都是可能你说今天吵架吵完了哈，我不生气了，但是可能过10年以后，你再摸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会疼，然后你就会想起那个事儿，其实我们身体把它记录下来了， 哦， 这就是我们说身体是一本书，是我们心灵的自传。 你觉得这个可逆吗？就是如果这个心理调节好了，把这个未完成的事件想明白了， 不是想明白了，应该说是可能很多时候是靠处理的。就是因为你如果是重大事件，是需要心理学的一些处理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去调催眠呀，或者是去一些手法吧，去处理掉它，处理了之后这个事件过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它的疾病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这么说，当我们看到疾病所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个疾病就结束了。这种案例太多太多了。 其实你书中也提到了哈，说甲状腺疾病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情绪疾病。 对， 我发现就是周边患 甲状腺疾病的人越来越多， 是的， 然后结节，然后我就有结节 啊， 还有周边甚至有一些，比方说甲减呀，甚至甲状腺癌呀，当然它是很最好治的吧， 对，比较轻的一种 比较轻的一种癌症。现在甚至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单位都加了一项， 嗯， 就是甲状腺癌的一个筛查， 是。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绪方面的疾病还真是挺多的， 是 越来越多 了。是的，嗯，甲状腺它有环境的一些问题导致的啊。我们还是讲这个从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这一部分，嗯、因为甲状腺它实际上是在脖子这一部分嘛、 嗯， 对吧？就是我们会认为是有话说不出来，能量在这儿堵塞掉了， 嗯， 能量堵塞了，所以它会产生结节。然后你的情绪如果很严重，可能就变成了癌。 嗯、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去表达真实的自己。 对， 你有些想说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顾忌，你就憋在这儿了。 嗯，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对，嗯、所以呢，在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心理学方面的观点哈。其实也有人说这书很真实，源于生活，既普通又伟大。用生命来唤醒更多的生命，所以这一点其实你是，也经过自己的思考啊，经过自己的学习，就是用这种实践的方式来提醒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能够让自己更快乐的生活，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啊。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纳辉啊，跟大家一起来诉说了自己的经历，生命的跳转，这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内心，能够解决很多未完成的事件，能够让自己开开心心，真正在冰山下那95%能够开开心心的活着。 这本书呢，我当时是在2年前写的，所以我关注的还是在心理学这一部分。但是我现在走过了今天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关注的都是关注我们的心灵健康。那关注心灵的健康，不是为了让我们远离疾病，甚至让我们远离死亡，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和欣赏人生的不确定性。当我们在碰到重大灾难、重大事件的时候，能够更宽容地看待这个社会，更能宽容地理解他人，而且能够更宽容地善待自己，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不放弃自己，不放弃希望，替这个世界好好地照顾好自己，才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责任。 嗯，说得非常好，希望大家也都能照顾好自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一滴雨水，露入江海。